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中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南三环赵公口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至二环之间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出城方向四惠桥到高碑店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大。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南京等地的疫情情况。 东京奥运及时报，第21金吕小军打破奥运纪录夺冠。 京津冀三地热点，2021年服贸会进入倒计时，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 坚持人民至上，天津市各部门应对有力，以平稳度过这轮强降雨天气过程。 智能设备加冰雪元素，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首辆列车在河北交付。 文体资讯，世卫组织表示，预计未来2周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2亿例。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全市遴选一批阅读榜样。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先来关注新一轮的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1号通报，7月30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包括云南9例、上海8例、天津3例、浙江2例、福建2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30例，包括江苏19例、湖南6例、重庆2例、辽宁1例、福建1例、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7月31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介绍，正逢暑期旅游旺季，有4点提示非常重要。 一是疫情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要取消外出旅行。 二是其他地区的人员出行前要认真查询旅行目的地的疫情风险状态，要暂缓前去高中风险地区旅行。 三是无论到哪里旅行都要做好个人预防，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尽量避免和减少到室内人员拥挤的场所，在室外活动也要注意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 四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尚未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或者全程接种新冠疫苗但还没有满14天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尽量不去外地旅行。 来关注北京的疫情防控。北京市中小学发布紧急通知，统计去过南京、张家界等地的学生，同时提醒离京师生尽量于开学前14日返京。秋季开学前，所有教职工要按照学校明确的返校时间，至少提前14天返回所在地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所有学生应在开学前14天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身体健康无异常方可返校。 通知要求师生和家长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险地区和出现本土病例的城市。 凡是假期离京的师生员工都要及时主动向学校、班主任报告，并通过健康数据填报系统如实上报相关行程。旅途期间和旅途结束后14天内持续关注个人健康状况，避免参加聚集型活动。提倡返京后尽快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近14天曾到过中高险地区或与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必须主动向所在社区、工作单位、学校报备，自觉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各校也在微信群中紧急排查学生及家长的离京信息，比如近期是否到访过南京、张家界风景区、凤凰等。对于目前未出京的师生，学校建议非必要不出京，建议孩子们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游玩，外出时要戴好口罩、勤洗手。不少学校还恢复了每日健康上报制度，要求老师每天对体温进行监测。 八月初，北京将启动初中阶段人群接种及12到14岁人群。截至7月29号，北京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667.2万剂，接种1891万人。同时，全市于7月20号启动高中阶段及15到17岁人群接种，八月初将启动初中阶段12到14岁人群接种。请市民朋友及家长配合做好初高中生的疫苗接种工作，及时有序安全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后会产生免疫力，可大大降低感染风险，但是任何疫苗保护作用不可能是100%，接种了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因个体差异，部分人接种后可能产生不了足够的抗体，仍然有感染风险。 提醒市民朋友，即使接种完疫苗，仍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畅的场所。在公共场所要配合落实戴口罩、验码测温、一米线等防控措施。 再来关注这轮疫情的源头，南京的疫情防控信息。记者7月31号从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30号0时到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6例。7月20号至今，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0例，其中87例为轻型，95例为普通型，8例为重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通过对病例流行病学调查，排查出的相关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已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甄别管理。 南京市相关部门已制定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总体消杀方案，准备用10天时间对机场进行全面消毒。同时正在制定机场工作人员居住地及环境的消杀方案，进行终末消毒。 受河南多地强降雨等影响，北京西站、北京站31号共有69趟始发列车停运，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其中北京西站31号有60趟始发列车停运，涉及北京西站开往郑州东、成都、长沙等方向。北京站31号停运9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昆明、张家界西、南昌等。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在30天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12306网站和客户端都可办理，特殊情况也可到车站窗口办理。 另外，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司消息，31号起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售票改签服务时间由每天早上凌晨5点到晚11点半调整为每天凌晨5点到次日凌晨1点，提供每天20小时的售票改签服务，同时继续提供每天24小时的退票服务。 东京奥运即时报，即时报，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7月31号下午5点30分，美国代表队16金、17银、12铜，总奖牌数45，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20枚金牌、11枚银牌、11枚铜牌，总奖牌数42，位列第二。ROC 代表队，也就是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10金、14银、10铜，总奖牌数34，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20枚金牌，位列第一。 那接下来的比赛也是同样精彩。8月1号上午，田径方面，女子铅球决赛将在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中国选手巩立姣、宋佳媛、高阳将出战。 同样是上午，游泳方面，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男子和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届时都能看到中国运动健儿的身影。 8月1号下午4点，中国选手将在有名体操竞技场举行的男子自由体操决赛中亮相，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东京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代表队又传来了好消息。7月31号，中国选手吕小军以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获得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冠军，并创造新的奥运会纪录。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奥运会中获得的第21枚金牌。 7月31号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帆板 RSX 级奖牌中，中国选手卢云秀凭借整体成绩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这是卢云秀首战奥运会就拿下了金牌，也是此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拿下的第20枚金牌。 卢云秀本次比赛首日的成绩并不理想，但是根据比赛规则，每名选手可以去掉最差一轮的名次。之后几天的比赛，他发挥出色，排名逐渐上升，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结束了预赛，为冲击金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时间7月31号上午，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游泳比赛结束了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英国队以3分37秒58获得冠军，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中国队派出徐嘉余、严子蓓、张雨霏和杨俊轩的最强组合发挥出色，以3分38秒86获得亚军，澳大利亚3分38秒95获得第三。 7月31号，东京奥运会蹦床男子单人网上项目决赛，中国名将董栋以61.235分获得银牌，这是董栋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高磊资格赛出局的情况下，董栋一个人参加决赛，最终以61.235分获得银牌，白俄罗斯选手特利温诺维奇获得金牌。 7月30号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结束后，成就了双圈大满贯的马龙表示，金牌属于整个中国乒乓球队。比他年轻8岁的樊振东感慨，时间和岁月在马龙身上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当晚马龙以4-2击败樊振东，成为首位蝉联奥运男单金牌的运动员。走下赛场，两人都将目光对准了2天后开始的团体赛。马龙说，他和樊振东都完成了各自的目标，会师决赛，这块金牌属于中国队，这是第一任务。团体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更大的目标，更要发挥出自己的重要性。 樊振东也对马龙表示出了敬意，确实感觉到时间和岁月在他身上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有时候感觉到他的欲望和能力跟当年并没有相差太多，自己也是在学习这种精神。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7月30号，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在两位中国选手马龙和樊振东之间展开，马龙抢开局之后一路保持气势，以4-2战胜小胖樊振东，成为奥运会当中第一个蝉联男单冠军的选手。尽管在比赛里马龙不断地怒吼着为自己打气，但在赛后他却表示，和樊振东的这场比赛是他最没有压力的一场比赛。 因为跟樊振东比赛是可能全世界唯一自己没有压力的比赛，不需要有什么压力，因为你必须发挥得最好，在对手有可能犯错误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胜利。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些自己都做到了，而且从一开局到最后还始终保持住，我觉得这个是今天自己能赢下来最重要一点嘛。 龙队的轻松来自于之前他和樊振东成功守住两线会师决赛的满足。同样，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也认为，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这枚男单金牌也有樊振东的一半。 这场比赛两个人都发挥了最高水平，确实是当今男子乒乓球的代表吧。马龙呢是传奇，是不是续写传奇？这其实今天会有两个结果，要不就像樊振东啊新王能够啊这个挑战成功啊，但我觉得不管这场比赛怎么说，两个人都是胜者，两个人都是冠军，啊，樊振东是赢得啊金牌的一半，说这个金牌靠两个人共同来守护，啊，他们是代表中国。 7月30号，在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朱雪莹斩获金牌，中国队时隔13年再夺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刘玲玲获得亚军。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在7月30号东京奥运会女子蹦床决赛中，预赛排在前两名的中国选手刘玲玲、朱雪莹悉数登场。她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旗袍样式的比赛服，红色的比赛服上各印有一只凤凰。两位中国姑娘像两只火凤凰一样腾在空中，姿态优雅，翩若惊鸿。当朱雪莹稳稳地落地时，这枚金牌也被她收入囊中。赛后，朱雪莹表示，感觉夺冠很不真实， 是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就真的像做梦一样。有想过拿冠军，但又没想过。 进入到决赛的有英国选手布莱尼、里约奥运会冠军来自加拿大的罗珊娜·麦克。朱雪莹出场之前，英国选手以55.73分暂列第一位。朱雪莹表示，比赛时她让自己不专注于其他选手的打分，只专注自己。 我刻意让自己不去想这个结果，过一遍我自己的动作，我自己的成套，然后刻意不去看他们的打分，就当做每一次比赛一样。他不是说给我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一心一意专注的去比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是奥运会，但是他也是一场普通的比赛，所以我就按照我的自己平时的心态去比的。 但当被问及这是中国队时隔13年再次夺得女子蹦床项目金牌时，两位姑娘有什么感受？这时，她们已经把自己的成绩抛到了脑后，异口同声回答道：“是骄傲，也是自豪。” 骄傲、自豪， 对，骄傲、自豪。我也 尤其是看到那个国旗两面在上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越来越好。 就是我以祖国为傲，祖国以我为傲的感觉。 在决赛中，中国队包揽冠亚军的场面不止出现在蹦床项目上。东京奥运会羽毛球赛场30号决出开赛以来首枚金牌，中国组合王懿律、黄东萍2-1战胜队友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获得混双冠军。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这几天中国代表团总是上演包揽冠亚军的豪袭，从乒乓球到蹦床，昨天的羽毛球赛场也同样如此。王懿律、黄东萍2-1艰难地战胜了郑思维、黄雅琼，为中国羽毛球拿下了东京的首金。作为中国羽毛球的传统优势项目，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丢掉了混双金牌，5年之后中国队包揽了前两名，这次的胜利几乎是毫无悬念，只是在决赛中的较量有点残酷，毕竟只有一对中国选手可以拿下奥运冠军。结果在过去15次交锋中只赢过2次的王懿律、黄东萍笑到了最后。说到这场巅峰对决，王懿律说， 非常精彩的比赛吧，就是大家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不管从技战术上、心理的博弈上、身体状态的对抗上，都已经发挥到极致，就是最后1-2分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说不准了，可能我们最后就关键分时处理得更好一些，或者运气更好一点。 对于头号种子雅思组合来说，输球肯定是相当的遗憾。郑思维说， 输掉一局的情况下，然后第二局开局也是落后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也是把自身的所有能量给释放出来了，也是拼到了第三局，最后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处理的没有对方好吧，然后他们也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的激进一些，遗憾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拼尽全力了。 而这次东京奥运会其实只是个开始，说到3年之后的巴黎奥运会，郑思维表示， 虽然说我们最后拿到了银牌，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激，就是互相陪伴了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还会继续共同携手前进。 再来关注射击方面，7月30号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铜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发自东京的报道。 7月30号下午，在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25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肖佳瑞轩获得铜牌。在赛后采访中，19岁的小将肖佳瑞轩表示，这比自己的目标还是差了一点， 感觉还不错，发挥出来了自己的水平。当时很紧张，但是我想要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做得再好一点，但是因为可能是打的同分局次数比较多了， 然后还是没有处理好吧，差一点。但是今天我没有给自己留遗憾，就是我已经尽力，就是做每一发很努力。奥运会最高领奖台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我觉得可以，但是现在经验还是太少了，没有从头到尾的发挥出来。 肖佳瑞轩透露，等到8月24号回国隔离完，正好赶上妈妈的生日，这块铜牌也是送给她最好的生日礼物。相比于里约奥运会对于规则变化的不适应，中国射击队在东京憋着打一场翻身仗。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表现出色，截止目前一共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5枚铜牌。除了看到奖牌的变化，最让人兴奋的是运动员们拥有了一颗强大的内心，心理素质也变得明显强了很多。中国射击队的小将们未来值得期待。 北京时间7月31号上午，2020东京奥运会拳击男子营量级，也就是48到52公斤级16强赛在国际馆战罢。在当日的第二场比赛中，中国选手胡建关以1-3不敌东道主日本选手田中亮明，无缘8强。医生3度检查胡建关伤势，额部、眉弓、耳朵3处受伤，最终比赛被终止。 至此，中国拳击队3名男队员全部无缘8强，其中托和塔尔别克、唐拉提汉2-3惜败，胡建关和陈大祥均拼至受伤离场。 中国拳击队领队张传良认为，胡建关对这场比赛很重视，比以往稍显紧张，有时急了一点。他说，很遗憾，输了我们就不去想了，其他人继续努力，这就是奥运会。尽管遗憾，但是他们拼尽全力，永不言败的精神感动了无数的观众，这才是奥林匹克精神。养好了伤，我们巴黎再见。 新华社东京7月30号电，中国女篮76-74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了奥运会2连胜，确保进入了前8。赛后，全队上下兴奋地互相拥抱，并向现场来观战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颖川率领的助威团感谢致谢。 主教练许立民说，2019年亚洲杯上，我们偶然地战胜过澳大利亚，但直到今天的比赛，我才感觉到我们跨过了那个台阶，因为我们跨过了澳大利亚这道坎，我们更加确信自己。祝贺中国女篮，期待你们之后的表现。 东京奥运会30号迎来了马术3项赛的比赛，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中国队在华天的带领下表现不俗，暂列第4。马术3项赛包括盛装舞步、越野赛、场地障碍赛3个项目，是对选手实力的综合考验。共有15支队伍参加了东京奥运会马术3项赛的团体赛，中国队是首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团体赛资格。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华天孙华东、包英凤、梁瑞基为替补队员。 华天对自己和队友的表现非常满意，他说，中国能获得3项赛团体赛资格已经很了不起了，希望大家轻装上阵，享受比赛。31号马术3项赛盛装舞步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最后一名队员包英凤登场亮相。 新华社东京7月31号电，东京奥运会男子高尔夫球赛第二轮较量中，多位世界名将强势崛起，美国选手赞德·西奥菲勒位居榜首。第一轮领跑的是奥地利选手泽普斯特拉卡，略显疲态，排名并列第4。中国选手袁野纯排名升至并列第15，吴阿顺并列第52名。 30号开始的男子第二轮比赛因雷阵雨中断，10多名选手31号上午才完成比赛。第三轮比赛31号在祁玉县霞关乡村高尔夫俱乐部继续进行。 30号是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的开赛首日，新增项目4×400米男女混合接力头号夺冠热门美国队因犯规被取消资格，无缘该项目的决赛。 当晚4×400米男女混合接力作为新增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美国队在第一小组亮相，同组的包括德国、西班牙、尼日利亚等队伍，结果因为选手在交接区外启动，美国队被判犯规，最终被取消了比赛成绩，这也意味着夺冠热门因此无缘该项目决赛。该小组除了美国队，多米尼加队同样因犯规被取消成绩。 两支队伍的意外犯规退赛，尤其是夺冠热门美国队的退出，让该项目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未知性。牙买加、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波兰等8支队伍顺利的晋级决赛。 七月三十号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场馆建设的总体进展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工作启动于2016年，至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在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河北省两地政府的全力推动下，场馆规划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使用39个场馆，其中竞赛场馆12个，训练场馆3个，非竞赛场馆24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已经完工，非竞赛场馆大部分已经完工，部分即将完工。在建设过程中的许多举措都紧紧地围绕着以运动员为中心来开展。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说， 比如说在场馆的选址，比赛场馆也包括这个奥运村，我们在这个选址过程当中呢，特别注意了场馆的布局的优化。比如说所有的这个奥运村啊，离场馆的这个距离呢都非常接近，有的场馆甚至于步行就可以到达。这样呢，极大地节省了这个运动员的中转和体力的消耗。在这个场地的设置上呢，在这个制冰和造雪上呢，也都非常注重相应的质量，比如说冰的温度、湿度和它的纯净度的控制，都达到了最好的标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场地上呢，能给运动员提供最好的条件，使他们产生最好的成绩。 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非竞赛场馆，目前已全面进入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建设改造阶段，计划于今年10月完工。 继续来关注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场馆在多个方面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的首次。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会提出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在场馆建设方面做了贴心的设计。北京冬奥组委规划建设部部长刘玉民介绍说， 比如说像延庆奥运村到达高山滑雪的这个场地，虽然直线距离有4公里多，道路呢有将近8公里长，但是呢，从奥运村出来以后，运动员就可以直接乘坐缆车到达他的比赛区。比赛完了以后，低强度的滑雪是他们更愿意采取的一项方式。我们设置了一条回村的雪道，运动员通过这条雪道滑行就可以直接进入奥运村。 场馆设计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刘玉民以首钢大跳台举例。 首钢大跳台它既不是正南北向，也不是正东西向。为什么这样设置呢？是因为我们监测了几年包括历史的风的数据和太阳运行的轨迹，考虑到运动员在哪个角度出发，在哪个时间段出发，最低限度的受到风的影响，并且不要受到旋光的影响等等，在这些方面呢，都还是有很多细致的考虑。 北京冬奥会的场馆最大程度利用了2008年的奥运遗产，冰上场馆采用环保先进的制冷技术，雪上场馆传承自然山林理念，所有建筑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所有场馆使用绿色能源。场馆建设带动工业遗址再复兴，场馆设计融入中国元素，赛后利用计划贯穿场馆建设始终。 比如我使用的这个二氧化碳技术是首次在冬奥的冰上场馆的应用，碳排放很低，基本上不会产生这个温室气体。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可以和新机场线实现换乘。此外，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三中心设备部副部长马松表示，八号线三期北段也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年底计划开通的前门站、王府井站和金鱼胡同站地处首都核心区，受到场地狭小的影响，这段没有铺轨基地。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一中心设备部部长王庆说，铺轨工作基本靠人工作业，这在目前的北京地铁建设中已经不多见了。 7月30号，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第一列电客车在河北京车制造基地下线，并顺利交付运营单位。这辆地铁列车有哪些智能设备？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冬奥元素？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走进位于河北保定的河北京车制造基地，停在试车线上的一列蓝白相间的地铁列车格外引人注意。作为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第一辆完成生产交付的列车，车厢里充满了冰雪元素。北京轨道交通装备集团技术研究院董事长钱兆勇说， 车厢环境呢，白色为主，是我们洁白的冰雪的颜色，那么蓝色呢，是冰雪映衬下的湛蓝的天空，雪花造型的车灯，冰球杆造型的扶手杆，打造了一种这种冰雪的氛围。 十一号线是北京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应用在十一号线上的地铁电客车也装配了大量的智能设备。钱兆勇介绍， 首次搭载的大带宽低时延的 5G 网络，车厢呢可以显示乘客的拥挤度，对乘客的乘坐呢进行智能的导引。首次搭载车载健康管理系统，可以实现的像牵引、制动、空调、车门等八个系统的健康管理，可以实现故障预警和寿命预测。 河北京车智能制造基地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智能制造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丁树奎表示， 河北的造车基地是在疏解非首都功能、首都减量发展和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大背景下面，首都制造产业向环境地区转移的一个成功案例，形成今后支撑北京轨道交通长期发展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平台。 据了解，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全都位于石景山区，全长4.2公里，新建模式口、金安桥、北新安路和新首钢四座车站，计划今年底通车试运营，将直接服务北京冬奥组委和2022年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比赛场馆，改善西部城区的公共交通出行条件。 受台风烟花的影响，从29号开始，天津市经历了一轮持续2天的强降雨天气过程，雨强达到大暴雨量级。天津市各部门密切关注气象走势，强化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马小萌的报道。 据市气象台介绍，受台风烟花影响，本次降雨过程从29号凌晨开始，累计超过48小时。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28.5毫米。同时，全市陆地出现了5到7级大风，阵风达到9级，为近3年来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为了给市民和各部门提供最及时的天气信息，市气象台第一时间启动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绿色通道，并加大信息发布的范围和频次。市气象台台长余文涛介绍说， 针对这次过程，我们组织了海河流域和环渤海各省市气象台进行风雨的会商，做到对台风比较准确的预报预警，每2小时就发布一次疫情信息。 为了应对此次降雨，市轨道交通集团全面提升应对等级，加强人员配置，备足防汛设施，铺设防滑垫，确保乘客平安出行。天津地铁6号线技术管理张新哲说， 特别是夜间停运后24小时值班，观察出入口积水情况，2小时一次的巡视。 此次降雨过程中，在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气象、水务、规划和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协同配合，通过视频电话联合会商，24小时不间断。同时，市水务局、市应急局还派出9个工作组前往蓟州区等重点区，检查指导河道巡堤查险、城区排水、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防范和人员避险转移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防汛抗旱科副科长万毅说， 全市各级防汛部门派出检查组1690个、9403人次深入排查防洪排涝、轨道交通、地道涵洞、供电设施、高空悬挂、风暴潮和山洪灾害易发区、老旧房屋等重点部位和波尔环节的隐患，提前转移安置危楼房屋受山洪灾害威胁区域群众1417人。 7月30号，天津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反食品浪费若干规定》，将对防止食品浪费行为、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发挥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来听记者吴妍妍的报道。 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张志强表示，规定着重规范了餐饮服务经营者的责任。 比如，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杜绝浪费的标识，为消费者提供半份菜、小份菜等不同规格的选择，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提示、公勺公筷和打包服务等，改进宴席和菜单的设计，优化备料制作流程，合理设置多种菜品分量规格，不得设置最低的消费额，提供自助餐服务的应当明示用餐规则，提醒消费者按需少量多次取餐，探索建立并实行非居民餐厨垃圾定额管理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 规定同时明确了反食品浪费的投诉举报、日常监督检查等监督管理机制。张志强介绍说， 规定商务、市场监督管理、文化和旅游、教育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食品浪费行为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反食品浪费监督协作和联动机制，向社会公开反食品浪费检查情况。 规定还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单位及单位食堂、公职人员、餐饮服务经营者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宁心聚力再创辉煌。7月31号下午，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第三届一次会员大会和成立十周年致敬庆典举行。来自联合会领导、特邀嘉宾、慈善公益各相关领域会员代表、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和最美个人等参加了会议。 会长陈志斌做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报告就联合会五年来取得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回顾，对未来五年的工作思考和建议向会员代表做了汇报。 会上召开了监事会、理事会，成功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监事会、理事会领导小组，并颁发了最美慈善义工榜样团体和最美个人等荣誉。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31号通报，7月30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30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一项基于光核桃的最新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梨属物种适应海拔高海拔地区的遗传基础，为研究喜马拉雅地区植物起源和高海拔适应性提供了新视角。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和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海拔2067米至4498米的喜马拉雅地区搜集了377份光核桃及西藏梨属资源。记者了解到，这一研究团队在喜马拉雅地区连续进行了十余年的野外资源考察，系统收集了西藏分布的桃、梅、杏儿和李等梨属植物。 光核桃又名西藏桃，是可以在高海拔地区开花结果的经济作物之一，寿命长达100到1000年。研究青藏高原光核桃的基因组可以帮助科研人员研究西藏梨属植物对喜马拉雅高原恶劣环境的适应性。 记者31号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湖南省将统一全省医疗保障政策，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建成湖南省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湖南将尽快出台长株潭地区基本医保一体化管理实施方案，统一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待遇水平和业务流程，同时建立防范因病致贫返贫的长效机制，完善医药服务管理制度。 此外，湖南将加快平台上线进度，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建成全省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形成全省医保通用标准，同时推广全省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电子凭证全省通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第十一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于7月30号启动，将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一批阅读榜样。本次活动评选标准全面优化升级，入选后一年内需参加3次以上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旨在通过遴选表彰书香北京建设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典型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至今，北京已推荐了近300个全民阅读先进工作者。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往届获奖代表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其中2020年金牌阅读推广人张占军3年多来组织策划村居社区志愿家庭读书活动1100多场，他还依托通州区各级妇联组织建立了350多个读书群。 我们是通过手机微信把每天的读书的内容发到读书群当中。 经典诵读孟子， 这是孟子。我们主要读3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第二是读民法典，第三呢是读国学经典。 2020年书香社区代表、顺义区后沙峪镇江山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讲述了社区阅读推广的历程。 社区呢，流动人口多，常住人口将近4000人，户籍人口只有不到500人，怎么提他们归属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但是通过书香社区的建设，通过读书院的活动，能够凝聚人心。我们以前是有课后4点半的亲子绘本时间，另外我们还请了顺义区的阅读推广人一个月上一次课，这是公益的，然后大家一起共读一本书。然后另外呢，从今年开始，供电单位帮我们出资请金牌阅读推广人在我们社区做朗诵公开课，内容呢都是一些很著名的诗篇，很优秀的红色作品。 2021年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已全面启动。 八一建军节之际，话剧《兵者国之大事》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红色演出季演出剧目，于7月28号到8月1号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中通过了3次演习，展现了变革中的中国军队与民族气节。 话剧《兵者国之大事》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话剧团在2013年创作的现实军事题材话剧，于2020年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也是该计划中唯一一部当代军事题材作品。该剧此次重排复演，以全新主演阵容为经典作品注入了新鲜血液，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 7月29号上午，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复排儿童剧《报童》在中国儿艺排练厅组建。这部作品首演于1978年，此次复排入选百年百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并将于9月25号与今年的小观众见面。 报童是中国儿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创排的献礼剧目，对当时全国儿童戏剧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创排报童由中国儿艺著名导演焦刚执导，并集结刘晓明、宋建林等中国儿艺老中青三代演员阵容，不仅有勋章满身的表演艺术家，也有充满活力的青年演员，更有兼具创造力和经验性的剧院表演队伍的中坚力量。 7月30号，天津京剧院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学习成果汇报展演在天津滨湖剧场上演，四周城、黄鹤楼、穆桂英大战洪州等经典剧目依次登台，受到了戏迷的好评。 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是中国艺术基金会主办的新时代青年京剧人才提升工程，该计划在全国各京剧院团推荐申报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确定了18位优秀青年演员首批入选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天津京剧院的3名优秀青年演员万林、何子硕、吴奇玉成功入选。此外，7月31号，皖阳派老生 再传弟子万林主演的《失空斩》和何子硕主演的《罗成托照》在天津滨湖剧院亮相。 第三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7月30号在天津大剧院发布。本次活动由天津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天津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承办，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音乐学院、天津财经大学等天津高等院校参与。 8月24号，由天津大学带来的大型原创话剧《侯德榜》将作为本届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的首场演出与观众见面。此外，12月17号将上演的天津音乐学院烛光合唱团音乐会，12月19号上演的天津大学2022年新年音乐会，以及12月26号上演的雅韵清歌南开大学2022年新年音乐会，将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举行。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过去一周全球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400万例，按照目前趋势，预计未来两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将超过2亿例。 谭德赛表示，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快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的。目前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已报告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 近日，俄罗斯政要与专家学者纷纷发声，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认为此举可能对全球抗疫合作产生破坏性影响。俄外长拉夫罗夫6月在金砖国家外长视频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西方国家正试图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此举对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毫无帮助。 俄著名病毒学家、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德米特利·利沃夫说，作为科学家，他不能基于谣言，他毫不怀疑新冠病毒系自然起源。在疫情爆发前，许多国家就出现了针对这一病毒的抗体。当前，主导有关新冠病毒溯源讨论的并非专家，而是那些谋求个人利益的政客。世卫组织承受着包括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和预测研究所副所长帕维尔·费尔德曼认为，美国企图借病毒溯源调查来妖魔化中国，以谋取政治利益。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专栏作家维多利亚·尼基弗罗娃认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2019年7月突然关闭后，美国多个州就出现了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的电子烟肺炎。众所周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储存并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细菌和病毒。实验室因泄漏而关闭，却始终没有任何关于泄露了什么以及泄露了多少的信息。 对于美国遍布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说，美国在东欧地区的生物实验室甚至可能正在研究新型生物武器，这必须得到控制。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当中，徐嘉余、闫子蓓、张雨霏、杨俊轩为中国队拿下一枚银牌。在这四名选手当中，徐嘉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的领军人物之一，而他的教练，已故中国游泳金牌教练徐国义一直对他寄予厚望。我们来听京津冀之声新媒体主持人思农为您讲述金牌教练徐国义和爱徒徐嘉余的故事。 会的游泳男子100米的仰泳决赛当中，徐嘉余游出了52.51秒的成绩，排名第5，也是创造了本人本赛季的最佳成绩。那么他是在赛前胃部不适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挥得非常出色。而在东京奥运会的男女混合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赛上呢，他也和闫子蓓、张雨霏以及杨俊轩一起为中国代表队获得了银牌。那么说到徐嘉余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被大家称为中国游泳队金牌教练的徐国义。徐国义他带出来的运动员啊，除了徐嘉余以外，还有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罗雪娟、中国泳坛首个金满贯叶诗文，还有蝶泳名将吴鹏和周亚飞。那么在2020年的7月19号呢，徐国义教练也是因病去世，年仅50岁。他的遗孀娄霞接过了他的接力棒，成为了徐嘉余的主管教练。 也许是冥冥当中注定，在整整一年后的7月19号，娄霞带着徐嘉余启程出京东京奥运会。徐嘉余他从13岁就师从徐国义，每年啊平均只能回家一两次，其余的时间都是和徐国义待在一起。那么因为两个人都姓徐，所以很多朋友也曾经猜测说，哎，这徐嘉余和徐国义是不是亲戚关系呢？其实这两个人啊是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的。但是呢，徐国义对于徐嘉余来说，他就像是父亲一样的存在。很多徐国义带出来的游泳选手呢，也都亲切地叫他徐爸爸。徐国义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啊，说他现在还能够记得师徒二人刚刚认识的画面。他说当时呢是有两个队员，其中一个呢各方面的素质都比徐嘉余要好。那么这两个孩子的训练呢，当时都不是特别的认真，于是教练就跟他们说，哎，你们都回家去吧。那徐嘉余呢就躺在了游泳池边上哭了起来，他就说我不要回家。那么徐国义呢也是从这一次啊就看出来眼前的这个孩子是真的非常的热爱游泳。而年轻的徐嘉余呢可能不会想到，他这一哭就将他和这个影响他一生的徐爸爸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其实徐国义教练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队员们管教非常的严格，甚至啊曾经砸过两次电脑。那这两次呢都发生在儿时非常调皮的徐嘉余的身上，但是徐国义带给队员们更多的是他无私的爱。核桃芝麻配黄酒，黄酒呢还一定要是绍兴的，起码要泡上48个小时，之后呢再用隔水炖3个小时，之后用勺子把它匀开。这个是徐国义教练的阿胶制作秘方，他曾经在无数个日夜当中为他的每一名队员都亲手熬过阿胶。天气冷了，他会提醒队员们多穿衣服，每天呢还要叮嘱他们早睡觉别熬夜。即使是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日子，队员们的一个感冒他都会为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那么正是在徐国义的一路悉心培养下呢，徐嘉余他也从当年那个素质并不算出众的孩子成为了中国游泳的领军人物之一。自从游泳世锦赛之后啊，徐嘉余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在几年之内斩获的荣誉可能连他自己都已经数不清楚了，而他夺得的奖牌呢甚至可以挂满墙壁。但徐嘉余自己的金牌收藏当中啊，始终存在一个空缺，这就是恩师徐国义最后的执念，奥运金牌。那么作为人们口中的金牌教练呢，其实徐国义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但是他唯独缺一块男子奥运金牌，这个希望都寄托在了徐嘉余的身上，寄托在了东京奥运会上。但是呢，多年与病魔抗争的徐国义却没有办法等到这届延期的奥运会。在2020年的7月19号，在泳池边奋斗了一辈子的徐国义终于无法再支撑，在凌晨4:09，这位功勋教练走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徐国义离开了，但是属于他和爱徒的故事并没有画上句号。徐嘉余曾经也在微博上写下承诺，他说，徐导安心，您对学生的期望学生清楚地记得，光州蝉联的时候您在病榻上对我说，这不算什么，东京才是你的舞台。徐导总好，带盛夏带金牌回家看您。在男女混泳的4×100米接力之后呢，徐嘉余也是在采访当中说，这次东京奥运会他觉得非常的遗憾。但其实呢，哪怕东京的故事并不圆满，我们也相信徐嘉余一定会带着徐爸爸的这份愿望一路游向巴黎。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浩兰、李可，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和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